会又能吃到了不常见的一些美味海鲜哈。好，我再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真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哈，有这个波士顿的大龙虾，有南美的白虾，深海的鳕鱼，蒜蓉粉丝贝，北海道的秋刀鱼，还有冰岛的红鱼，南极的冰鱼等等等等，加起来哈，它都是一盒一袋的，加起来有六七斤啊。 没错， 单门拿出来呢，可能就得一样东西就得一两百块钱。 当然， 今天全加起来，我们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而且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新鲜的海鲜大礼包就送到您的家里了。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在平常生活当中啊，每家啊一般都备一些大枣啊。 对呀。 因为这个大枣呢不是一种简单的食品、啊、 对。 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啊非常有维护作用的。 对、嗯、当然是这样的，都会说呢，日食三颗枣，一生不显老，大枣也被称为是天然的维生素丸啊、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能够每天吃上几颗枣的、嗯、泡点水泡点茶的，煮粥也好，做饭也好，包括煮汤也好，都把大枣呢放到你的饮食当中、 嗯、 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啊、嗯、 而且呢，你像有些老年人呢有这个泡茶的习惯哈，经常呢在茶里边搁点枸杞啊，搁点红枣啊、 哎、 等等的，哎，真的是特别的好、啊、 没错， 所以他们特别注意自己身体的维护啊。 嗯嗯， 那其实说到枣呢，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做饭什么的也经常用得着。 对呀、 啊、像刚才您说的那些呢，比如说煲粥啊、什么煲个汤啊，泡个茶 啊，蒸个馒头 啊，甚至炖肉啊等等，里边搁点枣啊、既能够调味又好看，同时还有营养。 对，当然是这样的、嗯、平时的话也建议大家，尤其过节的时候嘛，经常吃肉也比较多、 嗯、 你可以放一下大枣呢在这个汤当中，鸡汤也好啊，猪蹄汤也好，或者说你蒸点这个枣糕啊，蒸点馒头的时候、 嗯、 放点大枣啊，它就是吃肉多了之后腻的话、 嗯、 吃点大枣呢或许有一个解腻的一个效果， 调节一下啊。 对， 但是你吃什么样的枣很重要， 很有讲究。 现在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这各种品类的枣呢真的是非常多。 对， 但是知道懂枣的人肯定要吃什么呢、嗯、新疆和田的枣。 对、 嗯、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产这个大枣的一个大国嘛，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有枣、 嗯、 但是枣也分为了有大枣，有小枣，有金丝小枣。那么这和田大枣的话呢，一定要在新疆和田所产的大枣才能够被称为是和田大枣啊、 嗯、 因为在这儿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的。 是的， 首先灌溉就不一样，我们采用的是天山雪水的灌溉，因为雪水当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嗯、 所以大枣的营养含量是比较高一些的。同时呢，它的日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每年的平均的日照达到300个小时、 嗯、 所以这儿的枣的话呢，它皮儿薄肉厚，枣香味特别浓，再加上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早上穿棉，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 嗯、 就说的就是新疆和田了。所以这儿大枣的话呢，它的含水量的话呢是比较适中的、 嗯、 同时因为是沙质的土壤呢，它是无污染的，吃这儿大枣是比较安全一些的啊、 嗯、所以呢，现在市面上很多小商小贩呢卖那个枣不知道是哪儿炖来的哈、 嗯， 都说我这是新疆和田枣，但是你一吃就露馅了。 对呀， 这个新疆枣一个是个大， 个大， 啊、这个肉呢也非常的厚， 厚， 然后皮儿呢还特别薄， 对， 然后核还特别小， 哎， 哎呀，吃起来特别的香醇、 嗯， 确实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大枣的味道。 就是、 你吃一个想两个，你根本就住不了嘴儿， 根本停不下来。 对，停不下来。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漠骏枣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哈，经常问，哎，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 嗯， 我们这回呢为大家备了一些货哈、 嗯、 如果您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来说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 嗯、 今天呢，我们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十袋儿，一袋儿可不是小包啊， 一斤 一大袋儿，是一斤一大袋儿， 一大包， 嗯，一大包，也就是说呢，十大包，一包是一斤，这就是十斤了， 十斤枣， 市场价好像一大包就得 56.8， 五十六块八，有零有整的， 对呀， 那十包的话呢，就得568， 对， 但是今天咱不用，今天咱们给大家省了300块钱，268，268，您就可以把十大包十斤的来自于新疆的和田沙漠骏枣拿回家。 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拨打，我想肯定拨打人特别多，是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句真心话，吃枣咱们就要吃新疆的枣，这都是有讲究的。 对， 说大枣看新疆，新疆大枣看和田。 当然是，吃东西一定要吃一个产地正宗的。你吃大闸蟹，你得吃这阳澄湖的吧？ 对， 对吧？你吃枸杞，你一定要吃这个宁夏的。 嗯、 那同样吃大枣，一定要吃和田的。不仅仅是说这个枣的话呢，好吃，个头大，肉厚甘甜，关键是营养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你像现在目前很多人说，那和田枣确实很好啊，市面上有很多人说也打着和田大枣，但是买回去可能是假的。但是我在今天呢，为大家保证，一定是产地啊，来自于新疆和田，而且是2017年11月22号之后霜降之后的大枣。那这样的枣的话，营养价值高，口感好吃，而且锁水度也是比较好一些的。 是的，而且在这里我也承诺，我们北广购物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啊，所以我们推荐的产品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 对， 说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枣，就是那里的、啊， 没错。 而且大家一看见、一吃到就知道了啊， 这 真的是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啊。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漠骏枣哈、啊，个儿真的是很大、啊， 个儿真大。 一共给大家十大包，那一包呢就是一斤呐、啊，这一包可真不小。 对， 然后呢，一共十包的话就是十斤。那么市场价呢，一大包就要56.8。 对， 那么十包的话就要568。但今天为大家省300块钱，咱们268，您就可以拿回家。268，您就可以拿回家。 对， 十斤呐、啊，且吃呢哈、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为什么要吃新疆的和田大枣呢？因为它呢有充足的日照，使它营养丰富哈。 对， 而且雪水灌溉，使它洁净健康。那么沙质的土壤呢，还有昼夜的温差呢，使它的含糖量非常的高。另外，这个枣呢是属于挂干枣， 对， 这挂干枣的话， 就跟之前你买到的很多枣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大枣为了提前上市，它提前摘下来，然后呢放到那种大型的机器当中去进行烘干。你会发现这种枣子啊，吃起来第一干。啊，没有什么枣香味儿，也是比较发硬的。但我们是挂干枣，说明是它在整个树上呢，经过一个霜降之后，整个枣是自然风干的。所以这样的枣，第一的话，它营养价值比较高；再一个，它保留了少有的水分，吃上去不干，而且甜味也是比较适中的。 对，而且这大枣看起来真是，弧小，而且呢，这个个儿非常大，肉还非常的厚，确实是甜蜜饱满哈。 对， 而且像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你在市场上一大袋就有50-60块钱， 对 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合了一下啊，就是给您十大包，一包呢是一斤，这就是十斤。价格呢要便宜300块钱，比市面上咱们268，您就可以拿走。其实合一大包的话，也就20几块钱。 是一大包啊， 对， 一斤分量特别足，26.8。你像现在市面上，哪怕你去超市，或者说你逛早市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如果像我们这种星级大枣的话，一斤都要50-60块钱，70-80块钱。 对，而且在这里提醒大家，你到超市还好啊，到那些什么市场啊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您可能会打眼，买的有可能不是新疆枣 的， 而且还挺贵的。 对呀，就是陈枣的。 对，所以想吃新疆和田大枣的，赶快来订购我们这个产品吧。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呢，其实大家可以多组订购、啊。 对呀， 像这样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呢，遇到以后，尤其是会过日子的、有眼光的，咱们就多订一点。 对，因为平时总是要吃这个大枣的嘛， 对， 佐餐也好，日常吃也好，或者说送给亲朋好友，尤其过节的时候，咱都说愁啊，不知道送点人啥东西好，你送大枣第一也是送健康，再一个的话呢，你像新疆啊，正宗大枣的普遍在市面上你也挺难能够买得到的，送人也合适，自己吃也特别好，关键是价格也挺便宜的。 对，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有些朋友说了，哎呦，这一组有十大包，有十斤的枣、哎呀，我得吃一阵呢。实际上平常你说咱们煲粥啊，咱们泡茶呀，煲汤啊，炖肉啊， 肉啊，甚至是零嘴吃啊等等的。其实呢，用枣的地方真的挺多， 对呀， 而且老人、孩子、女人什么的都爱吃枣。 你说一大家子，你稍微分吧分吧， 对， 都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吃上一些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多组订购回去，因为这个时候价格比较优惠一些。如果再往后的话呢，枣的原料比较紧俏的话，这个价格就很难再保证了。 是的，而且这个大枣呢是日常必备的一个食品了。 对、 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新疆和田的大漠骏枣啊，那么一共是10大包，一包呢是1斤，这就是10斤。市场上的一包就要56.8块，那么今天的10大包的话就得568。 五百六十八。 而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为您省了300块钱 啊， 268，您就可以拿回家 了。没错。 所以呢，咱们过日子有眼光啊，一定要讲究， 对 啊，一定要这个 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2杯咖啡，1杯给我，1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2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I'm gonna make you mine.